36，感謝神啦，而家都變到好似32咁噶啦，瘦咗20磅噶啦。咁啊，anyway， 今日係你哋36周年培靈會，咁我祝福列志文門錄會平安堂。在神的祝福底下，好像一粒种子落在好土入边，结生长30倍、60倍、100倍。阿门。你唔阿门都唔得，讲到我都咳啦。你唔阿门。咁啊，我咧就被邀请今晚呢就同埋聽日做呢個講員嚇。今日就係你哋36周年呢、這個同慶嘅培靈會嚇、啊。但係咧，你哋嘅牧師離開咗啦嚇。你哋而家咧係開始進入到一個叫做呢個霧幕嘅狀態嘅時期啊，即係霧幕者啊，霧幕。我哋國語咧叫做霧幕狀態的時期啊。咁點算呢？係咪所有嘅培訓、所有嘅栽培、探訪、報道、关怀、发展都唔使做啦，系咪啊？梗系唔系啦！你哋呢度咁多精英，系咪啊？阿周瑜一个都可以打10个啦。所以咧，我谂嚟谂去咧，都系觉得为你哋预备呢两堂嘅信息。教会是我家，比较适合啲啊，而唔系按着你哋嘅主题呢、这个活泼嘅盼望同心同行呢、这个主题嚟预备。因为我经过祈祷，上帝俾我嘅感动咧，觉得呢个教会是我家啊，就比较系你哋而家最迫切需要的信息。各位弟兄姊妹，这个家呢是我们一个很熟悉的一个字眼来的啊，同埋呢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地方来的。那这个家究竟是什么呢？嗱，唔同嘅人咧，對呢個家嘅理解咧，就各有唔同嘅睇法嘅。有人話呢個家係人嘅棲身之所啊，就有瓦遮頭啊，咁樣係一個休養身心嘅地方，係一個避风的港湾。又有人说家是一个丈夫的王国，是一个妻子的世界，是一个孩子的乐园等等等等。那各位，家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呢都有不同的概念的，但是相同的是家对每一个人呢都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家是我们人一生都离不开的地方。我们人，我们可以没有钱，我们可以没有权，我们可以没有势，我们可以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不可以没有一个家。那各位， 这个家既然是这么重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爱我们自己的家。你说是不是？不过何为教会是我家呢？有一首歌呢叫做《让爱住我家》，你有没有听过？唱歌的呢是一个幸福的一家四口，很幸福的家庭，就是爸爸妈妈和那个仔女。这首的曲和那个词呢是这个做爸爸的叫做赵明的，他说根据他自己的家庭生活呢来编写的。在舞台上呢，他们一家人呢就很快乐的，同埋用他们充满这个亲情的歌声呢就感染了台下的那些和电视机前面的那些的观众，也都让大家永远都记得这一首歌《让爱我住，让爱住我家》。这首呢还在2003年观众最喜爱的春节晚会的节目中呢，就是中国大陆的春节晚会，获得歌舞类的第一等奖。这首就是由这个台湾歌星麦伟廷，可能你们都不识的，同埋呢个大陆嘅歌手啊，赵明全家演唱嘅。咁上帝嘅爱呢，就透过呢个家庭，透过呢首歌，就感动咗好多人。咁你识唔识唱啊？有冇听过啊？我都唔系好熟噶，不过我都试下唱俾你听啊。希望唔紧要啦，横掂你哋都未听过，唱错都唔紧要啦。佢系咁啊，我爱我的家，弟弟爸爸妈妈，爱是不吵架，常常陪我玩耍。我爱我的家，儿子女儿我的他，爱就是忍耐，家庭所有繁杂，我爱我的家，儿子女儿我亲爱的他，爱就是付出，让家不缺乏，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充满喜乐，拥有平安，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咁唱错你都唔识啊，唔紧要啊。所以各位，也求神帮助我哋，让我哋大家都一齐让爱天天住我们呢个教会的家，阿门。各位弟兄姊妹，家对于每一个人嚟讲，佢系俾我哋爱，俾我哋温暖，俾我哋安慰，俾我哋快乐，亦都系一个最宽容、最安全嘅一个地方。当我哋失落嘅时候，我哋 最先想到的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家，我们自己的家。当我们很无助的时候，我们最先想到的仍然是我们自己的家。当我们痛苦绝望的时候，我们想到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家。因为孤单的时候，我们有家人陪着我们，伤心的时候，我们有家人安慰我们。总之，在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候，我们的家人永远都会站在我们这一边，都会站在我们的身边。是的，家是温暖的避风港，是我们心灵的驿站。无论当中有几多的快乐，有几多的忧伤，这个家都能够让我们的心灵得到舒缓。每一日奉公之后，你都会鸡咁脚咁样赶翻去。每一次出埠去公干，你都会好想早啲翻屋企啊，因为我屋企有个师母啊嘛，系咪啊？如果你屋企有个母师，咁就唔同啦，你就唔系好想早啲翻去噶啦。就算系远在天边，你嘅心中亦都会有一种嘅思念，亦都会有一种嘅期盼。咁样嘅地方先至系叫做家。嗱，各位弟兄姊妹，由我哋人世间嘅家，我就谂到另外嘅一个家，就系教会。这个是我们主内弟兄姊妹聚集的一个大家庭，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享受着这个家所带给我们的安息，所带给我们的温馨和安慰。但是对于这个的教会，这个信徒的大家庭，我们除了期望能够得到喂养，期望得着安息之外，弟兄姊妹，我们是否亦想过我们要去怎样去尽心尽责的去维护这个的大家庭呢？我们是否有真正的将自己当作这个大家庭的一个成员，当作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而融入其中呢？各位弟兄姊妹，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在教会这个大家庭的入面，我们有很多人给我们自己的定位永远都是一个 BB 仔的，我们永远都是一直在那里等着人家来喂养我们，我们永远都是一直在那里等着人家来帮助我们。我们只不过是将我们自己当作是一个接受关怀的对象。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很甘心乐意的去承担这个家的责任的。尽管我们的本意是希望明白并得到更多的真理，尽管我们的本意是希望能够被真理喂养之后，我们可以尽快的长大，尽管我们的本意是希望我们能够有基督成长的身量，智慧能够与时并进俱增，但是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们却是一直的拒绝成长。因为这样， 我们就不用去承担，在这个家里面我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因此呢，我就想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我们基督徒，我们在教会这个大家庭的里面，我们的身份和责任。所以第一方面，我想和大家思想分享的，就是教会呢是我们信徒的家。在这个圣经生命记十四章22节这里说，因为你已归耶和华你的上帝作圣洁的子民，耶和华你的上帝从地上所有民族之中拣选了你，你是作他特有珍贵产业的子民。另外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这里说，他都说凡接纳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利成为上帝的儿女。还有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这里也都说，这家就是永活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支柱和根基。各位弟兄姊妹，由这三段的圣经给我们看到，给我们知道，教会就是信徒的家，信徒都是上帝的子民，是这个是上帝的家里面的人。那我们就要来看看，我们信徒在教会这个家庭的里面，我们拥有些什么的权利呢？还有我们当尽的是什么的责任和义务呢？第一，我们可以思想到这个信徒在这个家里面享有的特权和待遇，就是得安息、蒙安慰。各位，凡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够进入到教会这个大家庭，在这里能够得享主内的安息和安慰。因为主耶稣曾经应允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吧，我将使你们得享安息。各位弟兄姊妹，在这个的家里面，主耶稣他将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使到我们不再有叹息和忧伤，而且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主耶稣大能的双手负责掌管着我们。阿们。因此无论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的任何事情，耶稣基督他都能够体恤和关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灵，我们的事业，耶稣基督他都眷顾我们，保守和管理我们。主耶稣他了解我们的难处，主耶稣他顾念我们的软弱。阿们，阿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会黑暗瞓的，主不打盹啊，他也都不会走去睡觉。所以我们尽可以放心的将我们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主， 我哋嘅主系信实嘅主，佢绝对唔会亏负我哋，所以无论我哋系出系入，或者系休息，或者系行走，我哋嘅主佢都会荫庇我哋，保守我哋。阿门。感谢主。所以在教会这个大家庭的里面，我们可以安心的将我们一切的忧虑交托给耶稣，他必顾念我们，并将所应许的安息和安慰都赐给我们。阿们。感谢神。第二，我们在这个教会这个大家庭的里面，我们除了享有我们的特权和待遇之外，当然我们在这个大家庭的里面，我们也都有当尽的责任和义务。弟兄姊妹，相信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在个家里面不是只是享受特权，我们亦应该要承担一些的责任和义务。除了 BB 仔以外，就算是小路仔亦都不例外的。小路仔他需要听从父母的说话，小路仔他需要接受他必要的、必须要接受的教育和引导等等。在教会这个大家庭的里面也都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那我们每一个成员，我们当然也都要有自己当尽的责任和义务。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睇下喺教会嘅当中，我哋当尽嘅责任同埋义务系乜嘢？第一就系要彼此相爱，彼此建造。嗱，各位弟兄姊妹，喺教会呢一个大家庭嘅入边，我哋唔好单顾我哋自己嘅事。我们应当要本着基督的爱，我们要守望相助，彼此建造。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要单单追求所谓的个人的灵命成长，我们也都要去环顾四周的弟兄姊妹，去扶持那些软弱的弟兄姊妹，去彼此安慰，去彼此提醒，去彼此劝诫，去互相体恤关怀，以及彼此代祷。我们要知道，只有肢体和谐的发挥各自的功用，共同成长，我们才可以建立基督完美的身体。刚才吃钵仔糕， Tommy 跟我说，那些肚腩很大脚小小的就叫钵仔糕。这个就是他的身体没有共同成长，只有一个part成长的。现在我这个拍我走了。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在教会这个大家庭的里面，如果我们同人有什么冲突的话，我们就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我们不可以记恨，不可以仇视，甚至乎是去报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这样对我，我就这样对你。我们应当要记住， 在人与人的磨合的过程的当中，我们更加要感恩，因为这个正是上帝他要锻炼我们、造就我们、操练我们的生命的品性的过程。在教会这个的大家庭的里面，如果有肢体软弱跌倒，弟兄姊妹，我们其他的人，我们就应该要用温柔的心将他慢挽回过来。我们基督教是一个很奇怪的信仰。当那些黑衣行入来，那些酒鬼，不是路边那些酒鬼，是喝醉酒那些酒鬼，那些吸毒者，那些囚犯行入来，哇，我们很热情欢迎他，哇，热到呢，好像要将它融化了。但是我们的教会，如果一个的领袖跌倒，一个执事跌倒犯罪，我们即刻将它钉十字架，永不超生。很奇怪的现象来的。所以我们应该要用温柔的心将它挽回过来，而不是不睬他、轻视他，或者是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并且将人哋的过失、人哋的软弱，好像个大喇叭咁周围去唱。不过弟兄姊妹，我们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们也都要小心，恐怕我们没有帮助人，不得志，我们还被罪引诱堕入试探。总之，在教会这个大家庭的里面，我们都应当在经历上帝、认识真理的这个过程的当中，开阔我们的胸怀。胸怀带着基督的爱去互相帮助，去互相扶持，去彼此分享主的恩惠，让我们大家的生命都能够得到共同的提升和成长。阿们，哈利路亚。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要彼此同工，彼此信服。各位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在教会里面的事工的当中，我们应当要彼此互相帮助，我们要互相的帮助的来挑旺我们彼此之间那一个属灵恩赐的火，并按着主所赐给我们各人的智慧和能力，互相的去配搭合作，去尽心竭力的去发挥各肢体的不同的功用。在彼此同工的过程当中，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不单止要共同的委身于教会这个大家庭，而且我们也都要彼此委身，彼此信服。虽然看上来在这个具体的时光的上面，我们信服的是人，但是事实上我们信服的是上帝，是真理，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是加拿大突破宣道的创办人，是不是很巴闭啊？咁我邀请嘅党史咧， 讲明啊，你唔使负责任何嘅财务嘅责任嘅，我系自负盈亏嘅，冇奉献咧，我就去食谷种啊，你唔使担心嘅。虽然系咁，但系有时我提出一啲嘅意见，董事都否决我，唔批准。但系我都要信服，因为我唔系信服人。我虽然系信服人，但系事实上我系信服上帝，我系信服真理，我系信服主耶稣基督。我做呢个事工啊，讲坦白，我觉得好冇瘾啊！你知唔知啊？因为我成长一直喺大教会啊，我习惯好多掌声啊。但 COVID 之后咧，一直都冇人啊，有时得一个又转得好太耐。呢个好似摩西40年喺去外父嗰度睇几只羊咁样，咩咩咩咁啊！好冇瘾啊，知唔知啊？好多次我都想唔做啊，但系攞到董事会嗰度，佢哋话要继续，咁我冇办法，我都要信服。虽然我睇落好似系信服人，但系我信服嘅系上帝，系真理，系主耶稣。虽然我好唔想再做啦，但是作为上帝的仆人，不是我想做什么，而是我的主想要我做什么。阿们，感谢上帝。各位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上帝而做的，所以我们应当要在一切的事上同心合意，彼此委身，去彼此信服，我们尽心竭力的去讨上帝的喜悦。好了，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了教会是我们信徒的家，那每一个家都有一个的家长，那我们教会这个家，大家庭的家长是哪一个呢？你们教会大家长是谁？神啊，是不是主任牧师啊？还是教会的主席啊？都不是，教会的家长是上帝。阿们，感谢主。各位弟兄姊妹，教会是上帝所宝贵的。上帝说，我看顾我的儿女，保守保护他，好像保护这个眼中的瞳人。其实我们都很清楚，教会的家长就是上帝。既然教会的家长是上帝，那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我们在教会这个大家庭的里面，我们应当要如何的去信服我们的这个家长呢？第一，就是我们当信服，当服从上帝的引领，接受祂的管理。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家长都是希望我们自己的儿女能够健康的成长，都能够明白事理，都能够懂得分辨是非。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家长上帝，他当然也都是希望他的每一个的儿女都能够成长成熟，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全的心灵，开阔的胸怀，胸怀开阔的胸怀，还有完备的真理知识。所以我们这些上帝的儿女，我们就当要服从上帝的引领， 接受他的管理，同埋按照他的心意来成长。我们要知道，上帝是照着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需要来恩赐我们的，来给予来给予我们各样的环境和机会，为的就是要让我们在各种的经验的当中得到造就，得以成全。因此我们不单止要为顺利的环境来感谢上帝，我们亦都要为着艰难的逆境而感谢上帝，因为一切都有上帝的美意。阿们。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处在这个顺境的时候，我们能够安心地去做任何的事情，能够享受福音的好处。我们亦都可以灵修侍候，我们都能够去学习敬虔的知识，而在这个逆境的当中，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无助同埋无能。因此我们可以专心的来仰赖上帝的大能，去学习信服忍耐的功课。总之我们应当要感谢上帝在我们身上一切的作为。我们应该要相信，无论是得失和福，顺流逆流，只要是出于上帝的，这一切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所以圣经说，上帝在一切的事情上都帮助他们，使他们得益。所以他说，因为我知道爱上帝的人就是按他永恒旨意蒙召的人，上帝在一切的事情上都帮助他们，使他们得益。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正因为上帝不断的造就和引领，我们才可以好像使徒保罗他在这个哥罗西书里面的祷告那样，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儿女。保罗做了什么祷告呢？保罗去祷告说，因此自从听见你们情况的那天起，我们就不断地为你们祷告祈求，愿你们藉着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充分明白上帝的旨意，好让你们行事为人得对得起主，凡事讨他喜悦，在一切善工上多结果子，更加认识上帝，好让上帝本着他荣耀的权能，用一切能力使你们更加刚强，凡事坚毅不拔，为着喜乐的心感谢父，他使你们有资格分享众圣徒在光明中的基业。好了，各位弟兄姊妹，既然我们教会大家庭的家长是上帝，我们除了当要服从上帝的引领和接受他的管理之外，第二，我们亦都要明白上帝的试炼和造就，去接受他的管教和责打。广东话有没有这个字？责打有。 大弟兄姊妹，一个接受上帝恩典的人，他所行的是一条与主同行的道路，他所行的是一条生命的道路。不过在行走天路的过程的当中，我们经常我们都会有软弱，我们都会有跌倒的时候，我们亦都会有迷失或者是迷惘的时候。不过各位弟兄姊妹，请相信，请相信我们的主，他始终都会用他的膀臂来牵引我们，他的能力会庇护我们，他的杖他的竿必不离弃我们这些小羊仔。阿们，感谢神。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当要知道主待我们的爱是爱到底的爱，他不会爱到一半就将你劈走，他不会因为你有少少瑕疵就将你抛弃。我们的主是爱到底的爱。当我们遭受到主的管教的时候，因此我们仍然要欢喜快乐，因为诗篇同我们说，因为他的怒气转眼即逝，他的恩惠一生之久。晚上虽然哭泣不断，早上却要欢呼。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受到管教，那即是说，即是话给我们知道，我们并没有被上帝任凭或者是抛弃。既然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上帝是会对我们负责的。阿们。并且上帝他并不会因为我们所犯的罪而来咒诅我们，来责罚我们。其实他是好想我们能够因为受到他的管教而悔改的，他是好想我们弃绝恶行，远离一切的恶事污秽，然后好叫我们能够同他的圣洁有份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因此我们就更加应该要为此而感恩，信服他的管教，弃绝恶行，远离一切的恶事，照着上帝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他，来跟随他，行这一条美好的道路。最后总结今日的信息，各位弟兄姊妹，既然教会是我家，教会是我们的大家庭，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那我们当然就是要去爱这个教会，因为教会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各位弟兄姊妹，从这个主权的角度来看，教会是上帝所建立的，但是从这个功用的角度来看，信徒教会就是我们信徒的家。从这个人的角度来看，教会是上帝儿女聚集的地方，上帝的真理、上帝的蓝图、上帝的心意都藏在这个教会的里面， 为的就是要让我们这些上帝的儿女能够得着启示，能够得着带领，也都能够得着成全。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从表面上来看，我们的身是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但是我们的心却是在基督的里面。虽然我们的肉眼不能够见到祂，我们的手不能够触摸到祂，但是祂所应许的保惠师圣灵却是一直的住在我们的心中，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工，与我们同住。阿们。所以无论大小事情，圣灵都会关怀我们，引领我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到，或者是你怎知道圣灵住在你里面？那弟兄姊妹，我们很肯定一个真正相信耶稣的人，圣灵一定住在他里面。他怎知道呢？因为你会发觉到，以前你做坏事，你很自然，你去赌钱，吸毒，或者玩女人，或者害人，你很自然，没什么感觉。但现在你未做，你想紧，你已经开始觉得，好像不对这样。因为圣灵是圣洁的灵，阿们。以前你讲粗口啊，你讲得好自然的，好像越大声越巴闭啊。现在你想讲，你都好像觉得，好像不啱。以前我讲说话，十句有七句是粗口来的。但我去了香港，我才知道，哇，香港人还犀利过我啊。因为我有一次跟我太太结了婚啊，回香港啊。在机场坐巴士要回他阿妈那里，哇，后面的阿叔啊，十句有十一句是粗口啊。还有很奇怪的，两个人坐在那里吃东西，那个人一直在那里侵犯他阿妈，他都一直在那里听他侵犯，很奇怪的。所以我们真的是会感觉到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因为你开始对这些罪，开始对这些污秽的事，你很敏感的了。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可以一直不断地学习上帝的真理，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清楚认识上帝。圣经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换句说话来讲，就是在教会的里面有上帝的道，有真理的同在。所以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信徒能够学习上帝的话语，能够聆听，也都能够领受上帝的吩咐和信息，亦都能够得到真理的供应和喂养。各位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上帝的道藉着不同的人的见解分享，使到信徒能够互相激励，能够分享彼此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恩赐，我们的生命能够得以共同的成长。所以在教会的里面，我们的心灵就会逐渐的被真理开启，我们能够看清楚前面的目标和方向，我们能够明白到生命的意义，我们亦都能够以敬虔忍耐的心来度过我们在这个世上的光阴。 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阿们，感谢主。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这个大家庭的里面的终极目标就是合一，在真道上，在基督内完美的合一。因此我们就当要爱教会这个属于我们的大家庭，我们当要爱这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在这个家的里面有我们期望的安息和安慰，在这个家里面也都有我们当尽的责任和义务。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的增长，真道的扩张，是上帝对我们的期望。信徒生命健全的丰盛成长，是我们自己应该要去追求的。在教会这个大家庭的里面，我们不要彼此的去比赛竞争，因为我们同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彼此之间，我们是弟兄姊妹，我们是一家人。阿们，感谢神。因为我们是同一个身体上不同的肢体，我们应该要彼此的协调，去彼此的帮助，我们要彼此和谐相处。在教会这个大家庭的里面，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的享受，更加是一种的荣耀。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愿我们都来爱教会，来爱这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阿们，感谢神。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再一次好感谢你赐给我们有教会这个的家，让我们在这个家里面，我们大家能够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建造。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个家里面，我们得到喂养，我们得到供应，我们得到安息，我们得到安慰。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单止是在这个家享有一些的特权和待遇，我们都学习在这个家去尽我们一些的责任和义务，为这个家来付出，来摆上，让我们都愿意在这个家里面，我们尽心尽力的去侍奉我们的上帝，让我们的家成为一个美好的家，成为一个荣耀上帝的家，成为一个福音广传的家。求主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愿上帝祝福大家。 多谢李牧师的提醒和信息，都提醒我们在家里面是有特权，也都是，但同时也有责任和义务。好像也都令我想起在我自己家里也是一样，就是我女儿三餐。